表示，民政部将推动各级婚姻登记机关设置独立的颁证大厅，探索将颁证仪式引入结婚登记流程，通过加强婚姻登记的仪式感，让当事人感悟铭记婚姻家庭蕴含的责任担当。 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表示，将通过网上公开竞价方式，在7月下旬投放第二批国家储备铜铝锌17万吨，以平抑工业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给中下游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压力。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物资储备司司长徐高鹏： 我们综合考虑市场走势、供需形势等变化，继续不定期向市场投放储备，每批次投放规模视情况变化调整，以便更好引导价格进一步合理回归，同时完善了竞价规则，使之更加有利于中小企业成功竞标，进一步增强国家储备投放的公平性。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20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2例，均在云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其中境外输入22例，本土1例，在江苏。截至7月20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602例。截至7月2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7848万4000剂次。 江苏省南京市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经重新采样检测，截至目前已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相关工作人员中检测发现17例新冠阳性。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春花秋月，夏雨冬雪，节气轮回，四时成岁，孕育着天地万物和谐共生。春种夏长，秋收冬藏，顺时而为，依时而作，滋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24节气里蕴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古老的智慧如何连接今天的乡村振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节气中国》，走进24节气里的美丽中国。 不知不觉啊，我们就到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在一年当中最炽热的时候，有什么是属于盛夏的仪式感呢？ 欢迎你们来到长岛，我是乐园村的栾建国，带你们去到我们乐园村的海上牧场一趟。 好，好， 好吧，嗯。 在出海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作业的平台上，很多工人都已经开始在劳作了，有很多很多牡蛎在这个平台上。分拣完了之后，我们要小的装到小的笼子里， 对对对， 大的装到大的笼子里， 对对对， 然后继续放到海里边去长。 继续放，哎呀，说大的嘛，再放到大笼里生长，还能生长得快点。 这个笼要比那个大好多呀，这个得有多少斤了，栾师傅？ 一百多斤 啊！ 我先测测头型看看啊。 现在的这个成品的牡蛎大概就是我一个手掌那么大，而且在这个光照的状态下就非常的有光泽，非常的肥美。 那这个牡蛎吧，一个都能值个7-8块钱一个， 这一只就能达到7-8块钱。 对对对，从那边航道以东全都是我们的乐园村的， 乐园村的 啊，乐园村里养殖的，哎，还要股份制 啊， 就是老百姓参股的 都参与进来， 参与， 所以老百姓也能有很好的经济收益，是不是？ 对对对，过去他们个体搞养殖的啊，现在岁数都有点大，自己干 老渔民。 我们现在村里边通过这种方式搞合作社。你要是说年纪大不能干，有个股得到一定的 股 份，参股在人家等着分股成分成就行。 站在长岛的海岸线上，来自渤海的海风送来一缕清凉，带走了大暑的炎热。从传统的捕捞到智能化规模化的海洋牧场，从一家一户的渔民到养殖合作社的股东，栾师傅们再也不用一条小船、一张网的靠天吃饭了。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大暑的到来预示着天气进入了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节气中国，节气体验官刘磊来到了黄渤海交汇处的山东烟台长岛，在伏季休渔期，那里的渔民化身养殖合作社的股民，在广阔的海上牧场里耕海牧渔，收获财富。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参加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已经全部抵达东京。7月25号之后，还将有258人陆续前往东京，参加后续项目的比赛及工作。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国资委昨天公布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推进情况。2020年19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 净利润同比增长 14.3%， 大幅超过央企平均水平。 为营造未成年人良好上网环境，有效解决网络生态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昨天启动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首架在我国完成测试和验收的空客 A350 宽体机昨天交付给中国东方航空。空客天津工厂成为欧洲以外空客全球唯一同时具备单通道和宽体机交付能力的工厂，预计今年将交付五架空客 A350 飞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21号继续在日本东京召开。北京冬奥组委向全会陈述了筹办工作最新进展，表示将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国际奥委会将与北京冬奥组委一道，为举办一届安全的冬奥会而努力。北京冬奥筹办在各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将成为全球冬季体育项目的里程碑。此外，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21号在日本东京投票选出2032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地。作为本届奥运会的唯一候选城市，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获得举办权。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148,056例，死亡4,109,303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404,831例，新增死亡病例10,285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210,391例，死亡609,797例。 据英国政府最新统计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月21号，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4,104例，累计确诊556,306例，新增死亡病例73例，累计死亡128,896例。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李浩，主播郑兰、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7月22号星期四，农历6月1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调研大红门地区规划建设时强调，打造城市更新样板，实现大红门地区华丽转身。 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发布，102个项目助力回天地区打造活力之城。 2021东博会9月在北京举办，国内外参展品牌预计超过500个。 北京蓝天救援队驰援河南，新闻广播记者随行采访。 受河南降雨影响，北京西站昨天停运列车93趟。 本市集体土地租赁房累计开工63000套，建设规模居全国之首。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到丰台区就大红门地区规划建设调查研究。他强调，妙笔生花看丰台，大红门地区规划建设就是妙笔之一。要着眼未来首都功能布局，着眼展示中轴线历史文化价值，着眼引领带动南部地区发展，统筹谋划大红门地区规划建设，推动功能重塑、产业升级和品质提升，打造城市更新样板，实现华丽转身。蔡奇沿途查看大红门地区规划建设现状，四不两直检查环境整治、业态提升和两水河治理等情况。随后来到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查看政务综合受理区、党群服务中心和图书馆运营情况。蔡奇在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主持召开座谈会，他指出，大红门地区转型发展是南中轴地区规划实施的重要一环，要继续深化街区控规，统筹规划好南中轴、大红门路、两水河等重点轴线和周边区域，落实落细功能定位和空间布局。要加紧业态转型，坚定有序推动区域性批发市场全都疏解腾退，积极引入首都城市功能，培育科技、文化、商务等产业，吸引带动性强的头部企业和文博设施入驻。要做好土地整理，坚持村地区管，借鉴王四营经验盘活土地资源。蔡奇要求基础设施先行，水电气热等及时跟上，提升区域配套和承载能力，完善城市路网，建好慢行系统，采用 TOD 理念对大红门地铁站周边用地一体化开发，进一步抓好两水河生态治理，扩大绿色景观空间，市区成立工作专班，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丰台区扛起主体责任，市有关部门加大支持力度。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7月20号召开区政府工作交流会，总结分析上半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陈吉宁指出，今年以来，各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部署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把建党百年庆祝活动激发出的巨大热情转化为强大动力，在推进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陈吉宁强调，要全面客观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市级部门要抓好形势分析、前瞻布局、政策协调和业务指导，各区要在抓任务落地上下功夫，落实好年度目标任务，要坚定攻坚克难、抓好工作的决心和信心，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风险意识，做好政策储备和工作准备，要保持发展高精尖产业、推进财源建设的恒心和耐心，聚焦功能定位，在主导产业和细分领域深耕细作，完善产业生态，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陈吉宁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今年汛期降水特点，强化防汛措施，全面排查治理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确保首都社会安全稳定。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就持续推进接送即办每月一题到朝阳区调研，听取有关方面对接送即办条例草案的意见建议。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李伟说，接送即办改革是市委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不断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满足市民七有五性需求的关键一招，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制度、固化经验、保障和推动改革。接送即办立法关系每位市民，涉及千家万户，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大力深化开门立法，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推动每月一题等成功经验制度化、法治化，使立法过程同时成为推进改革、凝聚共识的过程。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55次主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界别建设、发挥界别作用的意见，审议了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草案和政协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研究了对全力推动两区建设、助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问题的建议。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市第八、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黎光同志于7月17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黎光同志逝世后，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领导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贾春旺、孟学农、陈广文、杜德胤、吉林、李伟、魏晓东等昨天上午前往八宝山为黎光同志遗体送别。 回天地区迎来新一轮行动计划，昨天本市对外发布深入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展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从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未来五年本市将在回天地区推出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绿化文体、交通、市政设施、社会管理等6个项目包，共计102个项目，助力回天地区打造活力之城。请听报道。 2018年7月，市政府出台了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2018到2020年。经过三年努力，117个计划项目全都实现开工建设，其中64个项目完成，兑现了社会承诺，近90%回天居民认为提升效果显著。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将执行周期由3年调整为5年，与“14五”规划紧密衔接，推出6个项目包，共102个项目，将1年1个节点扎实推动。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李素芳表示， 到2025年，经过两轮行动计划的推进，整个回天地区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以及路网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吧，基本把这个短板给补齐。这个地区的学位从幼儿园到基础教育一共会增加3万个，地区的停车场呢要增加2.4万个，文体设施也增加到12万平米。 新一轮行动计划还主打区域牌，首次提出要构建一轴一带两廊区域发展格局，倡导与未来科学城、中关村科学城三城记，以产业发展聚集人才，立足更大空间尺度，推动植住平衡、产城融合。李素芳说， 一轴既在南北方向构建首都北中轴延长线生态发展轴，同步融入生态、产业、居住要素，一带既 依托东西方向的回龙观大街、太平庄中二街，完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构建发展活力带，两廊与三大科学城紧密串联，促进植入平衡、产城融合，也将进一步促进回天有业，让更多人创业回天、扎根回天。 未来五年，回天地区还将完成一纵一横、五通五畅的主干路网、加密次支路网，建设道路里程70公里以上，路网密度将由每平方公里6.6公里提高到7公里，超过中心城区平均水平。在新建快速路方面，市交通委一级巡视员孙忠格说：“ 一个是呢，北京路的体积改造，道路起于京新高速西侧的友谊路，终点至鸿福西路，工程将进一步提升道路的承载能力。”这工程呢，现在已经开工了，计划2024年完工。二是呢，安利路体积改造工程，道路南起科惠路，北至北六环，也将于2024年完成通车。北青路和安利路呢，快速路改造工程完工后呢，将进一步完善回天地区的快速道路系统，加强三个科学城之间的快速交通联系。 行动计划还提出以高标准实施万亩澳北森林公园，形成城市级绿色空间。市园林绿化局二级巡视员王小平介绍说， 澳北森林公园的面积11.43平方公里，我们设计了30公里的森林骑行大道，还有呢，要建21公里的森林马拉松半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今年4月份以来，朝阳区预付式消费问题诉求整体呈现明显下降趋势。5月到6月，每月日均诉求量环比下降达到20%，6月解决率比1月提高13.44个百分点，满意率比1月提高19.28个百分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2345朝阳分中心大厅安放的显示大屏，动态更新着各种统计数据。一排排办理席位上，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处理着各种市民诉求。朝阳区副区长王志勉在座谈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朝阳区共受理市民热线诉求363629件，同比增长了66.71%，占全市16区接诉总量的17.40%。 每位区领导认领每月一题，就预付式消费、房产证办理等重点难题问题，高位统筹调度，推动落实，开展办好每一件集中解难题、共治新难新三大行动，提升工作合力。 今年以来，朝阳区集中力量破解消费类诉求难题。 朝阳源头监管，多元化解决预付式消费问题，依法有效化解消费类诉求纠纷，推进接诉羁绊与未受牵绊同行。今年以来，已经为26个项目、4.44万套房屋开辟了办证路径，完成了全年的任务了。 王志勉也对正在制定过程中的《北京市接诉羁绊工作条例》提出了几点建议： 建议加强对诉求人的约束，建议强化信用监管，突出诚信惩戒；建议加强对恶意诉讼人或者是在诉求中存在不诚信行为的诉求人进行识别。 对于处理拆迁、老旧小区停车等暂时解决不了又普遍存在的12345群众反馈，泰华物业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磊建议， 能不能建立一个综合工单，各部门协调一起解决，因为这种历史性的遗留问题确实不是我们一个行业能给解决的。 2021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将于今年9月2号到7号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同期举办。昨天主办方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冬博会的相关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发布会上，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傅晓辉宣布意大利为2021年冬博会主宾国。 我宣布2021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的主宾国是意大利。 作为冬季运动强国以及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季奥运会主办国，意大利企业将向我们展示以科技、设计和可靠性著称的冬季运动产品。亚洲数据集团副总裁张丽介绍说，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前的一届冬博会，本次博览会更加突出冬奥元素。 比方说呢，我们在展览这方面专门有冬奥的展区，在奥运城市发展论坛也会专门聚焦在中国举办冬奥的，比方说经验分享和国外的一些借鉴等等。 本届东博会将设置近20,000平方米展示区域，举办20多场国际论坛、行业大会及多场洽谈交易等配套活动，预计吸引500多个国内外品牌参展，近24,000名专业机构代表到会洽谈。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高云超介绍说，博览会将更加突出大众化。 今年呢，在以往的国际化、专业化、大众化的三大亮点的基础上呢，重点突出大众化，重点打造冰雪嘉年华专区，进一步的增强它的体验感、大众参与度，给我们的冬季运动生产的一个企业展商呢，提供多种形式的展示推介活动。 真冰秀场、仿真冰体验、造雪屋、仿真雪越野滑雪等冰雪体验活动也将亮相东博会。 在现场呢，会有很多的小赛事冰雪运动体验环节，激发大众的冰雪热情，为冬奥会的召开呢营造一个更好氛围。 河南省7月20号遭遇极端强降雨，截至目前，89个县市区、560个乡镇，超过124万人受灾，25人遇难，7人失联。昨天下午，来自石景山、房山、大兴等各区的北京蓝天救援队伍集结出发，驰援河南抢险救灾。加上后续汇合的队伍，北京蓝天救援队一共出动近100人。新闻广播记者王悦随队采访，请听他发自现场的报道。 第一线的行动组， 我就跟着你这个。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房山区的窦店服务区，驰援河南的北京蓝天救援队的各支队伍已经在这里集结。 大家能不能做到？好，开始登车。 现场可以看到，本次蓝天救援队即将带往河南的救援装备。据本次负责带队的郭志军介绍， 主要就是通州包括各种救生装备，比如说救生圈啊、绳索啊、浮力马甲啊，还有一些个泳具啊、救生绳啊，主要就是这些。 救援现在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吗？ 具体的，我们还是跟当地的政府的应急部门，还有我们蓝天河南的前线指挥部来紧密的联系，然后服从当地政府应急指挥部门的和我们前线这个蓝天指挥部的具体安排。 在出发现场，我们看到有一家医疗企业为救援队送来了医疗箱、医疗包等救援物资，希望能够带给河南。 也刚知道这个事情，自己手头有什么东西，我们拿上去就来了。我们这回带来的都是我们急救的一些物资、用品、药物，还有止血的东西，包括应急用的东西啊，全部都有。 出发前的最后时刻，驰援河南的救援队员和队友们挥手告别。 就四个字，注意安全。 现场安全交给你了。 明白。 去了多少人，回来多少人，一个都不能少。 好。 经过一夜的奔波，今天凌晨4点多。蓝天救援队抵达郑州，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你好，王悦。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路上的情况，以及你们到达郑州以后的救援情况。 各支队伍共计是近100人，30多辆车，在南下。要12个小时在。到郑州，而刚进入到郑州呢，我们就遇上了来到河南的第一期救援，从一个上座的这个救援队已经。 好的，王悦，因为当地的信号不是太好，所以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中继续尝试连线王悦。那根据王悦稍早前发回来的消息，由于路况不好，蓝天救援队原定于凌晨1-2点钟到达郑州，但实际到达时已经凌晨4点多，将近5点钟。那到达郑州后就遇到了一次求救，当时呢就在车队的旁边，一辆车在桥下被淹，司机呢从车里游出来，他向救援队求救，希望帮他把车从桥下拉出来。目前救援队已经将被淹车辆从桥下拖出来。这也是蓝天救援队到达郑州后实施的第一起救援。 新闻广播消息，河南近期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昨天，北京市红十字会向河南省红十字会紧急拨付30万元，用于灾害救援及人道救助。北京市红十字会已经启动河南水灾专项捐赠款物接收工作。具体捐赠信息可以通过北京市红十字会官方微博查询。 新闻广播消息，受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至昨天下午5点半，北京西站93趟始发列车停运，受影响的方向主要是京广普速、陇海和郑西方向。 北京站六趟始发列车停运，主要开往张家界、南昌、昆明等方向。停运列车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同时提醒旅客关注铁路部门公告信息，及时了解列车运行动态。 新闻广播消息，郑州特大暴雨导致京广陇海线普速和京广高铁运输严重受阻，出现紧急情况，包括停运折返和车底调动206列次、行车临时命令增加、安全风险加大等。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